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83集。 雪下了整整一天，路并不好走。晚上8点，吴阳赶到沈婷家楼下时，距离扬州确认对方的信息已经过去了40分钟。小区公寓室管理，每栋楼都配有保安。现在当班的这位小哥7点半接班，他表示至少在他上岗后的半个小时内，整栋楼没有人员出入。可这还是让吴阳无法确认那人是否还在上面。他乘电梯到了8层，来到沈婷家门口，先将耳朵附在门面上，试图去听里面的声音，什么都没有。敲门试试还是直接输入密码，吴阳有些犹豫。楼道里异常安静，没过多久声控灯也灭了，一片漆黑之中，他几乎能听见自己紧张的心跳声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准备敲门，可就在这时，身后忽然伸出只手，用力掩住吴恙的口鼻。他下意识挣扎，却因力抵不过，反而被顺势向后一扯，顿时重心不稳，整个人向后栽过去。 嘘，是我。 后脊忽然撞上什么东西，吴阳耳边响起的声音很轻，让他不禁动作一顿，然后就被人拉进了附近的防火通道里。男人的掌心冰冷干燥，散着淡淡的消毒水味，直到沉重的防火通道大门彻底闭合，他才将手完全放开。楼梯间封闭无窗，全部透光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又因为久无人用，尘土味浓重。接连而至的意外突袭和紧张缺氧让吴阳一时有点恍惚，他搞不清楚状况，也不敢发出声音，只是大口地呼吸着楼道里不太清新的空气。因为知道背后是他，便没再反抗挣扎。沈婷轻缓地在他手臂上顺了顺，像是某种安抚，直到他渐渐地平静下来。 吓着你了？ 何止是吓着，简直堪比撞鬼。不是说醒了就来找我吗？就算不方便，能不能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啊？偏偏要搞突袭，还是在这个节骨眼上。 可话还没出口，吴阳就猛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。 那到底谁在你家？ 他睁开沈婷的手，转过身子问他。奈何楼梯间实在太黑了，根本看不见人，只能隐约感觉到对面扑来的温热呼吸。虽然知道对方应该也看不见他，可被黑暗放大的感官还是让他忍不住觉得似乎离得有点太近了。于是吴阳不动声色地向后挪了半步。 啊，你干嘛去啊？ 沈婷拿手臂截住他，又把人给捞了回来。 你后面是台阶。 我。 嘘。 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开关门的声音，接着有男人说话。 每半个小时排查一次 BH 记录，我不信沈婷能够凭空消失。还有那个超级访问者，尽快查到对方的身份。 是沈向川的声音。另一个男生回答说： 好。 有我爸的消息了吗？ 暂时还没有。 叮，电梯到达。很快走廊又再度恢复了平静。 走吧，进屋再说，我快被这股灰味呛死了。 防火通道大门一开，光线就顺着门缝溜了进来，照在了沈婷那条病号服裤子上，直接让吴阳看傻了眼。 你刚从医院里跑出来的？ 吴恙见他上身穿着一件并不怎么合身的羽绒服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顺的，光着脚踩了双拖鞋，脚腕冻得通红，吴恙简直哭笑不得。 今晚至少有-15度吧，没人把你当神经病抓回去。 沈婷瞥他一眼，不咸不淡地回答， 没机会换。 沈婷今天下午才彻底清醒，发现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换了地方，因为他也不清楚沈向川的意图，只好偷溜出来。本想回来打理一下自己再去见他，没想到沈向川动作更快。沈婷输入密码开门，却在他跟进去之前伸手拦了一下，示意他在门口稍等。换鞋进屋，打开所有灯，又在各个房间里检查了一圈，确认没问题之后才回到了门口。 静吧，这密码该换了。 密码是母亲生日，本以为不会有人记得，却忘了有人能够通过暗仓窥探一切。吴恙在门口垫子上蹭了蹭鞋底的血水，前脚刚踏进去就像是一被魔咒定住，片刻之后又乖乖收了回来，假模假样地问道， 你家是不是就一双拖鞋？ 沈婷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唯一一双拖鞋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松了口。 算了，静吧，反正都要重新收拾。 揉着鼻子连打了两个喷嚏，走到客厅一侧打开暖气。 你随便坐，我先去洗个澡，今晚冷死了。 说完就转身进了卧室，砰地关上了房门。 哦， 吴恙坐进沙发，目光扫过这间屋子，和上次来时相比倒也没什么不同，直到卧室里的独立卫浴传来水流声，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好像又有哪里不太一样。这种感觉大概从他第一次见着他真身时开始，后来又被他选择性忽略，直到圣诞节那天再度被一个什么鬼生日愿望唤醒。吴恙赶紧制止了这个有点危险的念头，他双手用力地拍了拍自己脸颊，心说，你脑子清醒一点，你的猫仔只是换了个壳子，和之前没什么差别，你只是还不太习惯，况且一个屋檐之下住了那么久了，还管了人家好几个月吃喝拉撒，挺熟了嘛，是不是？自我催眠大法三遍生效，吴恙终于回归了那个高尚的、纯粹的、有道德的人，彻底摆脱了垂涎人版吴一舟美色的低级趣味。沈婷很快洗好出来，换了一条宽松的运动裤，上身套了件米色卫衣，一边拿着毛巾搓着头发上的水，一边朝沙发走过来。吴恙专心致志地摆弄着手机，忽然觉得身边的沙发一沉。 在看什么？ 沈婷在他旁边坐下，习惯性地凑近看了眼他手机屏幕。湿热熏蒸过的沐浴露清香瞬间扑向吴恙，将他整个人笼罩起来。高尚的人假作不知，岿然不动，继续低头编辑着邮件。 我在给先生写调查汇报，沈向川操控暗仓和安恩的数据交易，指使黑哥谋害李伟星，却因为曾瑞的介入导致对象错误，你就是个倒霉蛋。 放下手机才一抬头，就撞上了沈婷的目光。自我催眠的效力不翼而飞，刚才那种不太对劲儿的感觉又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